就是讲义的最后一页哈。上次稍微提了一下，我们这一次把它讲清楚一下哈。那么看到第三个椭圆呢，就是第六意识，分别一传染环境全靠它。我们因为第七世的什么执着第八世见分为我，那么第七世是第六世的根，所以第六世生起来的时候呢，它就是杂染的。那么第六世呢，它又是前五世的分别一，所以前五世生起来的时候呢，它们也是杂染的，所以我们前六世都是杂染的。那么你看左边有听闻佛法，那么释迦牟尼佛呢，从他最清净的法界等流，那边有个图写经论，经论下面是佛最清净法界等流，佛根据他所证到的最清净的法界，然后呢他说出了安立了语言文字，说出了教法，那么这个教法跟最清净法界是相等的，所以叫做等流。那么这个教法本身它不是什么，不是佛所证到的最清净法界，它是在最清净法界上面安立了名言的言语语言文字的教法，所以它是什么最清净法界的影像教，它只是一个影像，它并不就是最清净法界。那么呢佛讲的这个法呢，我们称它为生死境清净，生死境清净。那么我们根据佛讲的经论来学习听闻佛法如理思维法随法行呢，这个呢都叫做得此道清净，就是我们跟着做叫得此道清净。所以听闻佛法是得此道清净。那么听闻佛法以后呢，从经论这个往上看这条线呢，它讲到如理思维如理作意。熏习戒定慧无漏种子修习止观。我们经过了如理作意之后呢，我们熏习了戒定慧的无漏的种子呢。说它无漏是说对烦恼讲，就是刚刚讲的对于杂染的种子来讲它是无漏。但它本身还是有杂染，因为第七世的关系。那么修习止观的时候呢，也是叫得此道清净。沿着这个线上来看呢，它再过来就是本有无漏种子现行，引发了本有的无漏种子现行。这个第八世阿赖耶识这边呢，它无始以来就熏习了有漏种子，那么呢我们的第八世里头呢可能会有本有的三圣无漏种子。那么呢经过这样子的学习佛法不停的修止观，引发了本有无漏种子现行的时候呢，这个时候呢就叫做离垢清净了。那么在凡夫阶段我们讲在凡夫阶段，你看那个第八世上面写了一个自性清净，在凡夫阶段的时候呢，诸法实相并没有离开我们，它还是在的。那经过这样修行以后呢，让诸法实相这个自性清净显现出来，那么叫做离垢清净。所以讲到四种清净，讲到圆成时有四种相貌叫四种清净，那就是什么我们刚刚讲的生死境清净、得此道清净、离垢清净跟自性清净，这四个清净都是圆成时所摄除的。那如果我们不走这一条路的话，那我们就是走到什么呢，从这第六世看呢往右边走，不如理作意，熏习生死流转的有漏种子，熏到这个第八阿赖耶识里头，那么我们就是顺着右边这个循环这样转的话呢，就是继续的流转生死。所以学习佛法是很重要的事情，能够闻法是很重要的事情。所以我们的转染环境的过程里头呢，一定要借着什么呢，亲近善友，听闻佛法，如理思维，法随法行，依着这个次第成就。那么亲近善友的时候要注意什么事情，